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 讲下笑啫。 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系呢两日咧，即系其实我已经开始喺度反思个问题。你话九月之后，我哋非常之开心啦，我哋翻新台系咪？即系终于可以成功地扫黄，但系。相往佢过往以往任何一次嘅政治动作嘅破坏力咧，都不及呢两只猪咁大镬。其实讲真的，真系 咩叫猪队友？我终于明白， 系啦， 都唔知系咪我队友啦。 同埋即系佢，即系喂你唔识得自省一回事。即系你今日你仲讲啲咩问题咧？仲喺度赖鸠，即系嗰啲叫泛民主派就嗱，今日尤为精啦，晏昼嘅时候就喺度话咩啊？唉。你而家嗰陣時嗰啲政治人物啊，喺度隨住中共嘅拍子起舞，喺度嗌呢個民主回歸論，草率咁樣樣處理咗香港嘅主權問題， 即係九十年代嘅時候， 俾嗱咁變咗而家咪要咩咯？你而家咪要嗰個基本法嗰個問題，咪要我哋受咯？ 喂，阿哥，我都解釋咗無數次，亦都係唔認識歷史嘅另一個例證嚟㗎啦。當年啊，老鄧啊，面對住打贏呢一個嘅福克蘭群島，打贏阿根廷嘅戴翠爾夫人，去到人哋老鄧話得可以唔換啦，即係你可以唔交主權俾我，我聽日就嚟，我解放軍聽日就嚟香港，你香港即冧個股市啊！屌嗰陣時幾多英資利益喺度，如果唔係英國佬點會？應承個九七年，其實老實講，九七年即係包呢個新九龍同埋我哋所謂嘅新界嘅啫嘛，香港係永久割讓噶嘛，界限街以南啊都係永久噶嘛，點會跟九七嘅啫？其實就係俾佢機會可以撤退香港啫嘛，啲英資嘅利益，所以你咪匯豐咪拆遷咗去咩咯，怡和又走咯咁樣。個問題就係、是、我哋係冇得選擇，講咗好多次。亦都嗰陣時候，亦都冇呢個咁嘅 momentum。對香港人嚟講，搞獨立原來係要流血㗎。喂，我哋上一代點樣走落嚟㗎？就係為咗避戰亂啊嘛，為咗避政治鬥爭啊嘛。如果我哋個上一代係咁有吉屎嘅，就留咗喺大陸同老共鬥爭啦，一係就是但企一派啦。喺個文革嗰陣時候，係咪啊？如果唔係，點解大家陸陸續續都避難啊？就係我唔再想搞政治啊！我都費事睬你啊！唉、哎，你簽到夠啊，唔安心嘅，就不如諗盡辦法移民咗佢算啦。喂，呢個係不嬲都係香港人最務實嘅做法嚟嘅。好啦，你話唯一留翻喺度嗰啲友，嗱都唔關我事，幫我幫手即係去 elaborate 一下，當時我哋嘅思考究竟係點樣？ 唉、哎，呢啲 你要同老共鬥，咁你都要 adopt 咗佢一樣嘢，問佢攞翻啲㗎，大哥唔係講咩啊？你啊就走撚咗佢算啦，唉，我哋都怕咗你啦，佢係癲佬嚟㗎嘛，係咪？你一係就同佢癲鬥癲，但係唔係好似青年新政咁同佢癲喎？你有咩？你點解你唔鬧你老豆老母啫？你老豆老母當年唔喺香港嘅咩？你同你老豆老母講一先，你同你老豆老母割咗隻先啦，多鬼魚啊！根本就係講到口都臭埋。 其實等於啦，你而家台灣人咁樣，你都可以賴嗰陣時。你做咩唔阻住蔣介石呢退出呢個聯合國啊？啊，你而家搞到我哋國際空間冇曬啊，係嘛？你都可以咁樣賴嘅喎，你咁樣賴其實係可以沒完沒了嘅喎。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個劈屎搞出嚟就係你而家呢一個月可以咁快係可以令到香港急出咁樣樣倒退 崩壞， 以前係冇人可以做得到嘅。喂，講真，喂，如果你話嗰陣時我哋係有嗰、那個叫做係決定權嘅，佢哋唔做。即係你話上一代嘅舊民主派，佢哋唔做，佢哋係有原罪，但係佢哋從 嗰個唔係原罪。喂，嗰、那個唔係原罪 ，sorry， 我唔需要為佢辯解，因為我都冇責任，因為嗰陣時候我真係中七都未畢業。但係個問題就在於，起碼佢冇出事啊，佢唔會搞到引清兵入關啊，大哥。喂，呢個一個策略問題嚟噶嘛？喂，嗌佢獨立嘅口號容乜易啫？寫句獨立綱領寫五十版都得啊！大家都知道嗰啲嘢系全部系堆砌嘅 argument 嚟嘅啫嘛，有乜所谓啫？噏呢啲咁嘅嘢， 難聽啲講，叫做 high standing 高大空，冇意義噶，因為你係唔夠人實力啊，哥。有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邊，邊個有錢，邊個有權力嘅，就話事嗰個人，同西方唔係有少少唔同。話咩所謂人人平等，你係噏嘅咋，吹嘅咋，話俾你聽。你喺唔適當嘅時候做一啲唔適當嘅嘢，引清兵入關。就係、是、咁簡單啦，呢、這個就係一個戰略嘅問題啦。 唔係而家佢哋仲要訴 tactics 嘅問題啦。 而家佢哋仲要訴諸於所謂嘅時代論啊嘛，係咪？即係或者係你時代革命已經係 你而家係由一個極端話俾你聽，我嘅估計點咧？本土派都係分崩離析㗎啦。 喂， 都係土崩瓦解㗎啦。 你唔似你而家咧， 冇得玩㗎啦。你係冇日我話俾你聽啊！你谂下，刘小丽又好，朱海迪又好，罗冠聪又好，以后我估佢哋都会投鼠忌器，讲自决嘅时候。 嗯。 跟住咧，有啲人咧就焗佢哋要佢去埋单。 你要发假誓系咪？你又讲自决，你梗系发假誓。又唔系你咪又系逼呢个咩咯？你又释法咯？话你唔使释法啊！你系根据今次嘅释法嘅决定，然之后做一个 DQ 你嘅决定。 喂，有時我 隨時可以做。 我有發覺咧，今次嗰個老共嗰個做法咧，有時佢真係幾聰明嘅。 一鋪清袋啊嘛！ 佢聰明係在於咩咧？佢計清曬所有條數嘅。佢咩蝕啫？喂，第一，外資唔會因為咁樣撤資噶嘛，係嘛？唔會噶嘛。 覺得你內部政治事件。 唔係，佢依然會 respect 佢面對中國嘅時候，尤其是而家呢個財大氣粗嘅老共嘅時候，佢一定會 respect 話我支持一個中國。 嗯， 係咪？喂，佢而家話喂有人話公然要喐我喎。喂，美國佬點解支持達賴喇嘛？因為除咗和平嘅路線即係話之外咧，另外一樣嘢達賴喇嘛係反覆強調嘅，佢話佢支持一國兩制啊嘛。點解佢攞到美國佬或者西方世界嘅支持啊？就喺一個中國嘅原則裏面，佢死守呢條底線啊嘛。你問心， 冇俾位佢入，即係話 冇錯。你問心達賴喇嘛。我唔同你唔同文唔同种，有咩同你捞埋一齐啊，大佬？跟住你系咁沟淡我啲人，真系涌50% 嘅汉人入去，纳晒我哋啲职位，纳晒我哋啲钱，纳晒我哋啲资源，我梗系要求独立啦。达赖喇嘛都唔敢，你真系佢上天堂嗰一刻啊！你问佢深一句啊！ 你唔使讲到咁远啦，你讲台湾已经系啦，贪口爽有几难啫？讲真。我贪口爽，我话台独，我话港独，一啲都唔难噶，系咪？ 亦都系我心里边嘅说话，可能。 喂，个个都知道我心里边点谂噶。喂 ，deep into my heart， 我梗系想独立啦。但问题我唔会随便讲，然之后俾位你入啫，然之后等你一铺清我袋啫。 你俾佢入都唔紧要啊，你还击到佢，打到佢埋呢个即系成角啊。 唔系你而家由魏征最捻无耻，就喺度赖鸠人哋啊嘛，仲喺度讲翻喺度数以前嗰啲所谓旧账，呢啲系完全唔 make sense 旧账添，仲要系冇捻人 buy 你嘅。喂，讲真唔止，喂你唔系话而家你 DQ 咁简单啊？喂，你而家你俾 DQ 咗之后，你都变成过街老鼠啊？呢两只嘢， 咁我咪话一铺清袋咯，呢个系前车可鉴咯。你下次我哋唔好再犯呢啲策略上嘅錯誤。嗱，我唔係話你唔即係唔係一個真心嘅人，我完全 respect 你嗰套即係同我嘅 difference。但我真係唔可以苟同咧呢一個對政同老共鬥爭嘅策略。嗱，你鬥你輸咗唔緊要，你唔好拖埋我哋落水啊！ 同埋咧，你唔知清正嗰兩條撚樣咧係好撚冇諷嘅。即系嗱，呢两个礼拜开会咧， 佢玩完 呢两个礼拜开会咧，咁你咪 市场啊？ 咩而家咪冇饭盒会咪 G27 嘅？即系佢哋而家泛民嗰啲民主党啊，唔记得边个讲嘅佢话，唉，佢哋咧即系话要我哋咁样样人链手佢入去啦。嗱，佢就唔会同我哋咧即系坐埋一齐倾嘅，从来冇嘅。佢就走入嚟就同我讲，我哋今日点样点样做，你配唔配合你嘅事？ 哇！即系佢大佬咁样， 大佬咁捻样噶。咁扑街噶？ 唔系，咁佢啲僆仔计条数好醒嘅。你泛民够胆唔撑我咩？系咪啊？因为佢哋嘅思考同我头先讲嘅逻辑一样啫嘛，都系捞埋嗰啲嘢嚟讲噶嘛。因为你会反对释法，所以你一定会支持我讲支那，亦都一定会容许我宣誓，亦都认同咗呢一次立法会选举嘅结果。佢将所有嘢沟埋一齐啊嘛，大哥，对唔住啊，我都觉得有啲人系会有情绪嘅。喂，我唔撑你，唔撑你噶啦，屌个奉旨噶。 咁民主党咪唔撑佢啦啫， 唔系佢呢一个就做得即系 技術上佢係做得差少少，因為我諗呢個係有私怨，呢、這個好自然啦。呢、這個一定係因為我同你政治鬥爭咗，但係你係成個局啊，你睇到老共今次咧，頭先我都未講曬就係咧，佢明食你相啊嘛。 嗯， 佢咩説對？嗱，第一西方國家唔會喐佢，好緊要，最多噏下啦。誒，你耐得佢何咩？你唔係支持一個中國嘅咩？屌你美國佬，你再喺度幾夾夾啦咁樣，係咪？你諗下佢最近啊，同阿洪秀柱開會嘅時候啊，呢個集紅會嘅時候啊， 係 佢都反覆強調啦，就係台獨嘅力量啦， 13亿人唔會放過你啊嘛。 仲有啊，蔡英文啊，一當權之後啊，民望乒乒乓乓跌啦，就係因為經濟嘅問題嘛。老共而家係恃住自己有錢。佢同你啲農民買嗰啲農作物，唔買吹啊！你哋唔要自由，你哋民進黨當權啊嘛！你連餓著父子都要尊嚴啊嘛！咁佢咪唔揾啲人嚟自由行咯？喂，老共係咁契弟噶，你而家先知啊，大哥係咪攞錢嚟搭你噶？喂，呢樣嘢係硬邦邦嘅現實嚟噶嘛？點解民進黨都唔敢去到咁盡啊？佢話曬佢啲主權獨立嘅國家有軍隊啊，大佬都可以自給自足啊！我哋都仲大鑊過佢啊！ 因為呢個世界真係講 power， 講呢個 bargaining power， 講權力政治噶嘛？權力政治嘅背後咩就係錢啦、啊，有錢有權力啊！呢個係我哋批判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嘅基本嘅邏輯嚟噶嘛？ 唔係，不過咁講啦，你今次咧，你巴油即係成個清靜咧一鋪清袋一件事，但係我唔覺得咧。这个叶普成会好好多讲真。第一他选举之后其实整个叫做叶普成四分五裂一回事啦。跟住你见到哇他们什么蒙面仔是哪个那个叫什么名字那样。 叶正淳。 叶正淳你竟然记得他的名字大佬。 他近少入个社群链好似。 叶正淳啦、啊、又话同 我唔记得他累到阿毛坐监啊大哥。 叶正淳同埋卢思达。呢排咪係咁喺度開拖，又為咗呢個咩其實我唔係好冇得清㗎，我話而家好多人呢就話要畫返幅圖，喺度寫返個關係圖出嚟啊，跟住然之後葉正淳點樣屌鳩盧斯達，然之後呢黃楊達嗰兩公婆又會拉佢啊，又會拍下去肩啊，跟住然之後啊呢、這個鬱敏佢自己喺節目嗰度就話你唔好企圖喺度即係逼我炒人，喂呢件係咩事呢？完全就是一件代理戰爭嚟，所以雙方已經喺度分裂嘅啦。 冇啦，所以我話佢土崩瓦解嘅啦，成個本土派。 所以 上一次因為鬱敏即係作為呢個旗手喺本土派嘅陣營裏面俾我哋打落，即係落水狗之後，其實就已經係即係一個所謂嘅催化劑嚟嘅 ，catalyst 嚟嘅啦，令到佢哋基本上冇咗個依靠嘛。因為佢哋嗰班人係更加追求一個表面成功嘅班人嚟嘅。 嗯。 你一輸咗個選舉，即係冇市場啦，係咪？冇大佬啦，好啦，又唔妥清正啦，咁咪係咁喐佢哋咯。所以而家包咗土不瓦解㗎啦。而家咁搞法就，你問我個預估就係唔使驚佢哋㗎啦，我哋已經冇三分天下㗎啦，又翻翻嚟㗎啦。只要做多樣嘢，老共咧最中意就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嗱，我估今次我真係估唔到，但係我嘅。客觀的判斷都認為他一定會咧係安撫香港人。他不可以下下玩到咁盡，即係你831落咗閘之後，跟住政改寸步不讓，再加而家咁嘅釋法嚟打呢個所謂嘅港獨牌嘅偽獨嘅命題，跟住嚟可能佢俾一個糖你，正如當年一樣啫嘛。你500,000人大遊行，你撤咗23条之後。其實佢係加強咗每個層面對香港嘅控制嘅，其實031亦開始，因為佢發覺人心係唔真正回歸，所以佢先會採取更加強硬嘅手段。表面上就係軟，跟住下面就係硬。今次咧就係表面上硬，我估計佢調翻轉頭咧，下面可能會軟翻。包括而家阿習總都大權在握咯，六中全會都叫集核心咯。咁即係我點冇都得啦，係咪？所以喺今次呢一個釋法嘅問題上面咧，對老共嚟講，其實冇懸念嘅。今次我就唔信成寶嘅講法㗎啦，老實講，一定唔會係話咩張德江啊，借呢個機會去。 成寶，我覺得老底啦。嗱，成寶咧點解咁講咧？第一，即係早排嗱呢兩日佢有出聲嘅，咁但係即係個看光節啦。 但其實佢成個禮拜已經係靜咗啦，即係成個。 同埋佢依然係用法輪功式嘅權力鬥爭嘅角度嚟講啊 嘛。其實佢其中一個破綻，最大嘅破綻係咩呢？其實佢走去喐咧，而家即係天津市委啊嘛，嗰個叫李鴻忠啊嘛。 唔係，我想補充頭先嘅觀點就係、是、咧，用呢一個嘅集紅會裏邊反映咧，中共喺呢啲民族嘅。你覺得戇鳩又好，唔戇鳩又好咧，民族大義嘅問題上邊咧，係唔會有分歧，亦都唔會利呢一個分歧嚟攞權。因為就算你話張吉剛都好，佢主動提出，唔通習近平反對咩？戇居喺自己嘅治下，唔通令到中國四分五裂咩？呢、這個亦都係令到即係所謂啲蝗蟲，所謂我哋嗰啲支那人。是没有自由的，因为所有的当权者都是看他自己的任期里面会不会令国家四分五裂的嘛。你想想我僆仔读历史的时候，即是五代十国又好，春秋战国的年间都好，即是总之中国分裂你硬是觉得很不开心的。就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可以统一，成日问这个问题的嘛，屌你们读中国历史。是吧，为什么可以做到统一的嘛。喂，其实根本这个命题，这个议题是一个假命题。即如果對人類的生活嚟講，對嗰啲人民的生活的質素好定唔好嚟講，同個國家定位有乜關係？但係你要分析中國政治，你要研究香港點樣同佢鬥爭嘅話，你一定要明白當權者嘅思維係咁。我不能夠放過你，起碼喺我任內裏邊，中國唔會四分五裂，我哋唔會重蹈呢、這個即係蘇東坡咁，唔會好似沃爾巴喬夫咁蠢，就係咁解啫嘛。 唔係，我想講翻頭先，即係呢個。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頭先又未俾好充電。 成報嘅問題，成報點解話係流咧？其實嗱，因為其實六中全會之後，其實佢各個嗰啲叫做係直轄市啊、重要嘅城市啊，都安插佢自己重要嘅人物噶嘛，都係自己啲叫做心腹噶嘛。咁其中天津市委係咪天津市委啊？係天津市委。咁佢就安插咗呢個李鴻忠，咁以前就係江派嘅。咁而家突然間。佢有一日咧，就豆瓣就話：，李鴻忠就扮校裝，係嘛？之後屌鳩佢。喂，大問題就係話，佢真係深得呢個習近平之心喎。其實係，咁你以前淨係喐阿張德江，喂，我哋明白啊。但係如果你而家連習近平啲人你都唔放過， 其實真係好難分析。不過咧， 真 係 好， 始終一樣嘢就係、是，起碼喺呢一個問題上邊，釋法呢個問題上邊，係領導層。我估计我的判断是没有分歧，不会有分歧，因为这一套是他们的套路来的嘛。 那真这个什么 第二些东西我不敢讲，即是日后即是张德江究竟落不落台，是不是即是乱港四人帮落不落台是另一个疑 问。曾玉成都失了算了。 在这个问题上面老共一定同你摆牙，没得讲。那班人就是这样的。根本咩相信共产主义呃你嘅啫嘛，基本上都系民族主义嚟噶嘛。 但系咁讲，而家 一个霸权主义嘅化身嚟噶嘛。 但系咁样而家 not necessary 啦，即系就算释个法都好啦，即系梁振英都系未必坐得稳嘅。 梗系嗱，因为咪就话下一步嘅时候，即系俾两啖屎你食完之后，下一啖就咪俾砂糖你咯。呢个系管治嘅。者嘅管治嘅逻辑同埋技巧嚟噶嘛，或者佢叫艺术啦。 即系换特首， 咁系唔系？ 喂，呢个你都要安抚下人心噶。喂，正如你当日你一反对完廿三条，50万人上街喺成个建制派个选举里边，即系输到扑直嘅时候，咁咪放肆游行啊，搞 CPAC 啊嗰啲啊，但系背后佢就即系搞控制啦，搞渗透啦，渗沙子啦，系咪？更加加强佢个成个 establishment。嘅嚟香港嘅干預啦，同埋控制啦。零三之前冇乜噶，零三之後到今時今日，佢已經其實基本上係掌控曬所有大局，所以佢話要邊個贏邊個贏，邊個輸啊邊個輸咁滯啊。選舉嘅時候，不過我想講翻兩句咧，就冇懸念噶啦，即係兩條友一定俾人 DQ 啊，釋法又一定釋緊啦。不過反對照反對，大家都一定要就跟住選舉點搞？ 係跟住選舉嗱。头先我哋讲咗啦， 新东、 新东就一定系范国威噶啦， 系 嗱， 唔系首先我哋讲咧，就好多人就会问啦，系咪？喂，叶普成会唔会系成最大赢家？呢个我觉得就未必系啦，即系起码个声势， 佢选唔到呢一个嘅多数决制嘅选举， 即系单议席单票制佢选唔到， 咁佢只有出嚟坏事咯， 系啦。 即係佢呢個敗事有餘啊嘛，呢個叫做係。 同埋佢都盤算過嘅，老共。喂，老實講，收咗你兩個位之後，隨時我偷到一個，偷到一個，偷到兩個，偷兩個啦，當懲罰你班契弟都好啊，係咪？但係你話新東，我覺得相對上係穩陣好多。 係咁，因為上次有阿梁天琪對呢個阿楊岳橋啊嘛， 即使個聲勢 天下， 聲勢咁浩大， 都十五萬票。 15% 唔係150,000票，係60,000多票。 係個指口仲喺度，即係你變咗就係話，我就算攬埋你本土派嘅票，都仲有啊。更何況今次本土派嘅票咧，一定萎縮嘅，係縮得好緊。 經過呢一役之後， 係因為你所謂時代革命完全破產啊嘛。嗱，除非呢兩日嗱，因為咧頭先阿黃台陽講咗就話會支持一切呢啲叫做係抗爭啊嘛。咁如果你話禮拜日佢真係騎劫咗成個遊行之後，真係搞個大鑊嘢出嚟呢，再燒埋落去，喂唔出奇喎、啊、大佬，佢係配合返梁振英嗰種連任嘅工程喎、啊。咁所以真係有大鑊嘢搞出嚟，其實你都要預咗喎、啊。 你有 冇心理準備、 啊、陰謀論嚟㗎喎。 唔係陰謀論啦、啊。喂，你即係年初一之前啊，就啊呢、這個阿黐根都同我哋講啦，已經話會有大鑊嘢啦。嗰陣時係話會，係咪？喂，你都唔可以唔預咗啊！佢同埋佢今次講到明，就唔上京留翻喺香港。喂，呢、這個唔係好兆頭嚟㗎。呢、這個，係咪？咁所以你都要預咗啊，同埋要人多啊。即係我哋，即係你話真係真心去遊行嘅人要人多。 我就去咗台中開呢個華民董事會啦，星期日一早安排咗啲。 咁我同阿龍去睇下啦，到期時。咁我覺得即係我呼籲曬所有網友啦，即係喂，你唔好話淨係飲飲食食啊，嚟網聚嘅時候就嚟啦。即係我覺得確實係生死存亡之秋，係呢一次釋法之後係會全面純化曬成個香港三權所有嘅要純化嘅人。所有反對派係以後抬唔起頭㗎喇。所以講真，你連今次都 唔出嚟。我自己嘅感覺呢，就好多香港人都會好無奈。今次唔無奈嗰啲就會覺得抵死啦咁樣。其實兩個嘅態度同埋諗法呢，即係我苦心自問呢，我都要反省㗎，就係覺得咁都係唔啱。即係你有心良嘅諗法，因為你好憎青年人。 但你唔可以俾中共得逞㗎嘛，所以你一定要企出嚟㗎，呢個係。所以 同埋你無奈，咁呢個世界好多嘢都好無奈。 係啊，但喂，你起碼你起碼你唔可以放棄，無奈唔可以放，唔係一個放棄嘅理由嚟㗎，係咪？香港個個都有份㗎，我哋所有人都有份㗎。 咁你都四鑊啦， 你唔可以甘心俾呢兩條友咧， 俾人打完一鑊又打一鑊，同埋呢一鑊係最無辜嘅。你問我就係、是， 唔係你就算你出到嚟，喂你好撚憎咗兩條撲街。你出嚟嗌口号屌柒佢两个都好啊，系咪？等佢两个知道啲人出嚟咧游行咧，唔系撑呢两个扑街仔嘅，系咪先？唔系即系等佢面目无光都好啊。 所以老共计晒呢条数噶，一即使你反抗，亦都系无力嘅，因为佢知道掌握民意喺佢嗰度。你试下试下公投啊！嗱，你话你相信民主啊嘛？几多人赞成佢呢个讲法啦？有几多人赞成你讲即系自己同种族嘅人啊？系华人啦，系嘛？是叫支那啊，大哥，代表愚昧啊，代表无能啊，代表懦弱啊，仲讲仲衰过你话你系契弟啊，妖你真系。 唔系你真系放弃嘅话咧，你无奈你无力感咧，你放弃嘅话咧，真系冇噶啦，系肯定冇啊。但如果你话真系奇迹地，你话50万出嚟，喂你都可能，喂你都仲要 respond 啊，因为佢礼拜一嘅时候佢要出嚟。咩嘛？佢出嚟即係颁布个决定啊嘛，李飞仲要落嚟啊嘛。喂，李飞落嚟唔可以俾佢真係喂你大石砸死蟹，然之后香港人係完全係等认命咁嘅态度㗎。 喂，中共嗰个嘅统治思维同埋嗰个权斗嘅技巧都系嘅，我要快狠准，宁左勿右，你一定要諗佢呢啲咁样嘅諗法。即使我真係坦白啲讲，我哋点样都好，呢一镬呢输都好。佢一定會硬嚟，我哋點樣反抗都佢都會硬嚟，因為喺呢一個問題上邊係佢底線嚟，係佢 taboo 嚟嘅。你一踩，佢即刻同你反撲，同埋佢有民意，國內有民意，屌而家香港有埋嗰個吹漲，國內冇有民意唔出奇啊！你知道嗰啲友仔一話要反日就個個撲出嚟嘅啦，雖然轉頭去翻嚟食日本餐廳，係咪就買 Toyota？但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人敢帮你顶。没有人敢帮你顶。 我都係真係好老實咁講，就係呢一鑊係滿盤皆落傻，一 Q 清台。但係買個教訓俾大家，買個教訓俾大家嘅意思係乜嘢咧？你以後鬥爭嘅時候，你又真係要思考，你真係要有盤算嘅，你真係要計算得失嘅，唔可以亂咁嚟嘅，扎起條頭筋就亂衝，越衝你越大鑊。話俾你聽，你完全係捉到佢嘅底線嘅時候，佢咁樣反擊咧，我哋係蝕。我哋唔係淨係寫一本書講緊我理想主義嘅問題，而係你涉及到一個鬥爭嘅策略嘅問題啊嘛。呢、這個就唔同話我喺度隨口噏當秘笈啊，因為你係帶緊成群人，或者係領導緊成群人，或者吸引緊成群人喺你身邊攞呢個立場，而佢覺得你已經係好危險嘅時候，佢就要打壓你於文牙狀態啊嘛。老共當年八九六七咪咁講咯，鄧小平話我唔會後悔開槍殺人。因为个江山系我打翻嚟嘅，我哋用咗我哋几多共产战士嘅血，为咗好高嘅共产主义理想，屌听完之后，屌都跌低咁滞，大佬，佢系咁噶，系咁嘅情况之下，你要计嗰条数点同佢斗。好，第二节翻唔多，转头翻嚟。 哇，五百几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